深深的恋情已远去，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迹。 Hello，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赵永华和钮大可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无奈》，收录在1986年钮大可的专辑《不变的守候》当中。哎呀，人生在世嘛，不如意是常八九，对不对？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不同的阶段会发现，哟，总会有烦恼每个阶段不可能都是那么一帆风顺，不可能都是那么的这个顺畅如意的。但是好在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无奈或者说伤感的时候，才衬托出啊，原来幸福到来的时候是那么快乐。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是黄丽玲阿琳带来的一首歌曲《一直走》。 暖化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双好白，海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直走，遇山再过山不回头，星河的笑容，心没有也没尽头，一起去吹风，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这些我就要继续走。笑是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甩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路也没尽头，一起去追梦，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

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你的温度，你的温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歌曲《你的温度》，出自她2000年纪念这张专辑当中的。恋人之间的温度会体现在哪里呢？也许是电话里面的一个安慰啊，或者说一个体贴的问候，也可能是在寒冷的季节里面啊，两个人牵手的这样的一份温度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记忆当中的很多事情往往是一个个这个片段式的这种零碎的这种画面，然后在你的记忆当中呢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许嵩《奇谈》。 夜路在期待，我一字一句都要溢在眼外。镜美丽是一块，它早有期待。这草里是一段，这字怎么办？丛林早已白，火药一语也寒。趋炎附势的雾中，注定要淘汰。期待，我一字一句都要溢在眼外。镜美丽是一块，它早有期待。这草里是一段，这字怎么办？丛林放里把火药，地狱也寒。趋炎附势的雾中，注定要淘汰。你靠不靠谱？靠不靠谱？可别到我心里的清楚。 许嵩2016年《青年晚报》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奇谈》，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喜欢，就是和朋友之间这种海阔天空去聊天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就是尤其是说到兴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时间过得很快呀。然后那天也听一个朋友说呢，就是他们去到这个西塘的时候，很多人在一起聊天啊，把酒言欢的那样的一种印象啊，所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经常会提起来。徐佳莹2009年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VIP。

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会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不是留在你那里。360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慌，我只想拥有烦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0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任贤齐2004年《情谊》新歌大精选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烛光》哦，现在除了过生日啊、点蜡烛的时候还很多吗？可能也会有啊，有些人比如说这个晚餐的时候，浪漫很有浪漫情调的这种烛光晚餐的时候也会点上烛光啊。其实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停电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可能会是点根蜡烛在那儿写作业啊，昏黄的蜡烛，对。原来还有一首歌曲叫做《烛光里的妈妈》，对不对？就是表现的这个在儿女心中，在女儿心中对于妈妈的那份深情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袁泉的一首歌曲《木槿花》。 情留

这是庾澄庆1997年同名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只有为你》。是的，我们总是会很希望说把最好的音乐送给你，把最好的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传递给你啊，只有为你。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一边听广播一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曲告诉我们吧。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李心洁的一首歌曲，这是他翻唱朴树 New Boy 然后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Happy To。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没有人知道我们已出发，天气可能美好也许差，心里简单到只有想法，心底世界大，你计划却一点都不害怕，倔强的要比谁胆子大，非要等到心情都变好我才肯回家。没有谁说谎，风吹乱了